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節啦，咁啊，即係用咗成節時間講十個初選啦，咁啊都係新聞嚟嘅，咁其實咁即係關於初選都係新聞嚟嘅，咁啊亦都係啦，即係有網友亦都講啦，咁啊即係喺網友講啦，係其實大家都唔同路，點解要初選啊？我其實都唔明白，即係你問我，成個所謂初選嘅光譜咁撚闊，係咪？即係其實坐唔坐得埋一齊都？即係 都唔以未知，未知數啦。 咁而喺一個短嘅時間裏邊，佢哋嗰個初選機制係一個比較短嘅時間裏邊傾出嚟，都唔知道有冇開過幾多次會，咁就 com 咗一啲咁嘅原則落去咁樣。咁你問我就覺得大家根本就太粗疏咯。咁你個搞嗰個民主咩什麼民主動力咧？咁你又有民主黨嗰啲人喺裏邊嘅喎，即係直情係核心嚟喎。咁即係趙家賢嗰啲核心嚟，咁樣又點樣可以說服到我係一個公平？公正的一個即初選咧，咁唔緊要啦，咁啊即係呢啲啊再算啦，咁啊同埋有網友就話啊邊個有邊個話唔支持我初選，其實邊個支唔支持我初唔初選咧唔緊要㗎，即係真係唔緊要㗎，係你哋支持邊個啊？我想講係你哋支持邊個先係最緊要嘅，你自己衡量過唔同嘅判斷之後，睇觀聽其言觀其行，你睇佢咁即係睇佢嘅所有嘅言論又好，往績又好，咁你咪自己做個判斷咯，唔使話誒咦唔係喎阿強都投佢喎，不如我投佢咯，咁唔使理佢啦，咁更多嘅咁我做咗咁多年人啦，我仇家梗係多啦，咁有啲即係別的網台嗰啲，即係冇乜人睇嗰啲別的網台，咁梗會有啲人會叫人哋唔好選我噶啦，咁就有乜所謂啫？大家有言論自由係咪？所以我喺我自己嘅專業咧，好少話駁斥人哋啊，即係有啲嗰啲抹黑啊嗰啲嘢咧，我都好少理佢嘅啫。你唔理咪講，咁唔係啊嘛，即係有啲嘢啊，咁如果係嘅，我咪同你 clarify 咯。係嘛？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個專業有個人搞鳩我咁，即係話話我咩尾數尾爪啊乜撚嘢嗰啲咧，咁我都覺得拗撚曬頭，屌你咩咪五毛嚟嘅咁耐又唔係喎，原來業界喎，屌你咁撚得嘢，我即係廣告界咁啊，咁我咪打俾佢咯，我咪親自揾佢問佢咩事咯，解釋俾佢聽咩事咯，係咯，咁佢問翻我，原來係咁嘅，咁咪即係冇嘢咯，咪就係，係咪？咁啊，即係最緊要係即係大家要知道個票係你嘅。你要點投 冇需要即係人哋去聽人哋講，自己有自己嘅選擇，自己有自己嘅判斷，就係咁樣。我哋都係鼓吹緊呢樣嘢， 你去到嗰下，你決定要信佢雷動 Apps 講嘅推薦人， 係啦，都得 㗎。你咪你嘅信，你係咁睇啊嘛。 即係原來 冇辦法㗎。 係啊，你中意原來你用原來投票係要跟參考嘅咁，都 冇計㗎， 係咪？不過我唔認同啫嘛。即係 我小弟我不認同啫嘛。好啦，講選舉太多啦，唔講選舉啦。 講住啦，咁今個禮拜主要都係圍繞國安法啦。 講多句，咁大家報名咧就打九六七唔係打冇打俾我。大家報名咧就 WhatsApp 96798719，係啦，96798719。咁再講一次啦，就係全民參政嘅成立暨一個籌款嘅晚會，係啊，係籌款嘅，係拗錢，因為真係窮啊。冇辦法啦，真係窮到窿，由零蚊開始冇人冇嗰啲嗰啲咩啊，冇嗰啲蘋果蕉啊、橙啊嗰啲咧，嗰啲肥佬嗰啲人可以好有冇？我識唔到好多身材肥胖嘅人可以俾好多錢我冇啊，零蚊啊，自己真係赤手空拳走出嚟揼噶，揼石仔咁揼啊！所以希望各位咧網友咧都多多支持呢個全民參政成立暨籌款晚會，當為一個網聚啦，即係大家都聚下。可能你會成台唔識嘅，識下咪識下新朋友咯，係咪？識下啲志同道合嘅新朋友都好噶嚇。咁啊，如果你亦都開始招義工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幫手，又住新東，又住得近，即係又住得近地鐵站嗰啲，即係想幫下手，幫下派下嘢，開下街站嘅，你都可以隨時聯絡我嘅96798719，96798719。咁啊，晚會嘅時間咧就是、7月3日晚上7:00，咁啊喺倫敦大酒樓，喺旺角彌敦道嘅倫敦大酒樓。咁啊，價錢咧就500蚊同800蚊，亦都非常之平噶啦。我俾我啲陪我一齊，即係喺個競選嘅 committee 裏邊咧，俾屌落冚家產。你咁樣籌都好撚少錢，但我唔想收啲人咁貴，人哋出錢又出力咧，即係好，我嗰度呢度籌啲，嗰度籌啲啦，大家去幫下手啦，即係我哋咧咁諗嘅啫，所以一般人就會擺好多位啦， 5-8你去飲都係呢個價嘅啫，講真，你5-1一封人情，人哋屌你添啊， 所以我都唔想大家咁。破費啦！而家經濟又唔係話十分太好，不過亦都大家可以現金支持嘅，咁現金支持大家就上我呢個全民參政嘅網Facebook 嘅 fans page 嗰度嚇，咁你 search 全民參政，你 like 就得噶啦，咁裏邊亦都有一啲即係其他幫手同捐款嘅資料嘅，係啊，係捐款，係籌款啊，係啊，係啊，係貨金啊，係我會好老實咁話俾你聽，係噶。冇錢啊！真係要幫手。好啦，咁我哋講翻啲有關於今個禮拜發生嘅事啦。咁今個禮拜都係離唔開國安法㗎啦。 雖然好似未有一啲好實在嘅嘢拋咗出嚟，但係即係開始即係一直醖釀，無論係本地嘅各個階層、各個唔同政治背景嘅人啦，好多嘢講啦。外國亦都有啦，即係包括係美國又有，歐洲議會又有，或者係澳洲都有。主要都是圍繞住呢個港區國安法就發酵緊啫，咁 主要咧最大嘅發展咧就係即將咧就會喺6月30日，即係好快噶啦，下個禮拜二就會嗱，即係呢個係佢哋都係用到估計嘅啫嚇，就話咩噶啦，咁啊呢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就會係表本月28-30日，就係下嚟緊嘅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就開會，就會繼續審議港區國安法。咁咧就好大機會咧就會喺呢個譚慧珠呢條豬閪，呢條豬閪中嘅豬閪，呢個譚慧珠閪咧就話呢個就好大程度上咧就會好大可能咧就喺呢次通過啦。亦都有機會就話喺週末投票。咩叫有機會喺週末投票？即係你係星期六，你咪星期六，你咪有機會喺星期六啫。 因為 你冇議程啊嘛。 因為佢啲豬閪乜柒都唔知咯。 即係豬閪中嘅豬閪。 佢根本係權力以外，佢都係聽指令，佢都未連 agenda 佢都收唔到。 即係簡單啫嘛。你作為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其中一個委員嘅。咁你屌你老母元老，原來你都係唔知道傾乜嘅，亦都唔知道幾時傾嘅。咁屌你乜？咁你去做乜撚嘢啫？你 舉手咯！ 你去做乜撚嘢啊？譚慧珠係嘛？咁啊嗱，先屌譚慧珠先，哇！真係譚慧珠嗱，咁咧就嚟緊最新發展就會喺好大機會啦，喺6月30日就會通過噶啦，就正式咧就列入附件3，即係呢個 基本法的附件三，咁啊成為就叫做係基本法的條文啦嚇，係咪點樣成為法例咧？即係呢個我都要即係補一補習啊！呢樣嘢係嘛？係咪要刊憲先至即係能夠實施嘅？其實而家都未講嘅，講真 的。冇㗎，乜差都冇。 係未講 有冇諮詢咧？即係雖然我都明知你係假諮詢㗎啦，但係你都冇講過話有冇呢個諮詢嘅過程。 其實我話俾你聽，港共政權係 miss 咗㗎，而家到底？呢一條唔係全國性法律嘅法律寫撚咗，有條文嘅法律嚟噶，請注意係寫撚咗落附件三之後係點執行咧？係點執法嘅咧？啲到底呢啲法例係未咪俗係唔知噶，係唔知點執行嘅。其實你明唔明啊？係唔知道點樣執法，唔知道點審，即當然有咩啦？即當然而家係不斷佢哋自己喺度黑箱作業，黑箱作業，每一日就係林鄭個八婆、林鄭冚家產同埋中共不斷係黑箱作業一條咁撚樣嘅僭建嘅附件三落嚟，然後去執行噶。各位香港人，而家我哋屌你老母火燒唔係後欄咁簡單，我哋係攬炒啦嘛已經。 你啱啱講開譚慧珠就係一個好典型、好 typical 嘅例子啦。嗱，你依家就28至30號就去人大常委會開會啦。譚慧珠呢條友佢個 title 係咩咧？佢自己就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嚟嘅。咁你呢個嘅國安法寫入去基本法嘅附件三，咁你呢個作為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係咪都多多少少有啲決策權啊？但係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佢只係獲邀列席嘅啫， 咁 冇得傾嘅佢哋係。 即係咁，你冇得傾嘅。咁你香港呢啲，你唔係擺明呢啲咪就叫傀儡，呢叫木偶，呢啲叫屌你老母吹氣公仔。你譚慧珠就係吹氣公仔，你個吹氣公仔擺喺度做乜嘢啫？仲埋好撚奇嘅喎，香港嘅即係我知道大律師公會亦都即係發咗啲函件，就係話反對呢件事啦。就但係你乾反對，好啦，咁跟住會點咧？咁跟住呢件事而家會點？呢件事就係荒撚謬道，一啲唔撚係喺香港法律嘅法律就寫撚咗落去基本法。嗱，基本法唔係法律嚟嘅，嗰個憲法嚟嘅， 係啊， 嗰個係一個憲制性嘅文件嚟嘅，基本法係 冇錯啊。所以我哋成日先講話咩立23條立法呢樣嘢，因為佢23條就要立咗法先至成為法律。 係啦，你係要有 related， 即係香港法例裏面 related to 基本法，仲要法庭判你違憲先得喎。你明唔明啊？係一部憲法性嘅文件嚟噶嘛，唔係一部法例嚟噶嘛，大佬啊，佢咪 law book 你咁法例嚟噶嘛？好啦，咁你而家屌你咁樣間粗，就將一啲法例嘅條文，嗱將會有66條嘅，據呢、這個梁愛詩嗰個冚家產嘅師姑講，就有66條嘅。我屌你老母，咁你跟住擺咗呢啲咁嘅條文落去一本部基本法裏邊，跟住點執行啊？香港喺香港開埠以嚟係未撚試過咁撚柒樣噶嘛？依家打橫行噶嘛？到底而家又話搞一個即係佢有個原則性嘅文件嘅，就話之前有一個原則性文件講出嚟嘅，當然條文未出啦，但係仲有一個原則性嘅備忘咧，就話林鄭可以自己佢就會係會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嘅，即係國安會係咪？個國安會咧就會係林鄭做主席嘅嚇。咁、啊、香港咧亦都會設立一個由中央機構，即係由中央人民政府咧就喺香港設立一個新嘅機構，叫國安處定國安局定唔知乜撚嘢啦。國安辦，咁裏邊屌你老尾啲細節又係點諗樣嘅咧？呢、這個國安辦到底有冇執法權？有冇屌你老尾點嘅咧？佢淨係而家講咧就話會依照香港法律，係咪會依照香港法律？咁我哋而家見到中聯辦又話唔使依照香港法律噶嘛，又話可以係咪？咁即係點啊？而家你唔撚清唔撚楚間粗，將一啲咁撚樣咁撚牽涉咁廣嘅法例，你每一日就頒布喺香港頒布實施，然之後你每一日就只能夠你每一日喺度不斷喺度吹水，你老母臭喺電視日日喺度講有國安法啊，有國安大法好啊，國安大法好啊， 呢、這個我都想 說，只係會令香港更加穩定。是不是會只是懲治少數人的，我就咁噏都幾得啦。 唔係因為尋日端午咧，我就翻咗我娘家嗰度食飯嘅。嗱，我自己咧就冇教到 CCTVB 嘅，係 delete 咗個台嘅。但我娘家啊仲有，咁啊尋日就睇咗一陣。啊，佢老尾咧，佢而家整啲咩咧？就話整個好短嘅，唔知幾分鐘嗰啲，即係喺廣告前前後後插過嚟咧。CCTVB 就係話啲咩 其他地區、其他國家的國安法，例如啊，日本都有啦，咁啊，嗰陣時啊，真理教啊，三林毒氣啊，咁所以佢又用啦。嗱，完完全全就係一個政治宣傳，所有嘅內容咧，其實我唔使睇，我都知道佢係斷章取義嘅，所有嘢都係。咁啊，即係基本上我由此可見咧，其實成個嘅宣傳機器咧，開行推步噶啦，已經係。 係，即係你成日話咩小部分，咩乜嘢叫做只有少數人先？即係而家每一日佢哋宣傳講嗰啲嘢，都係唔撚清唔撚楚嘅。 係啊， 全部一撇屎嚟嘅，一撇屎嚟嘅，乜撚嘢叫少數人？即係唔合邏輯啊嘛！咁少數人只有影響到少數人，咁唔等於佢唔係惡法嚟噶嘛，大佬啊！你冇谂玩啊，得唔得啊？即系嗰少数人就冇人权嘅，系嘛？即系嗰少数人，咁你点样界定佢系定唔系先？点样先系先？ 唔系你话少数人，咁 咩叫少数人 咧？嗱，你而家控即系叫做提出控告、控告暴动罪嘅人有几多个啊？可能一百到咯，系咯？咁你都可以话少数人噶， 少数啊！ 你对比于七百万人，系咪少数人啊？ 你拉七千个，对比起 out of 七百万。都是少數嚟噶， 七千個如果全部告暴動，你都可以話佢係少數。 就算係啊，因為嗰個到底係多數定係少數，嗰、那個連嗰個話語權都係你度噶，冇一個 quantitative 嘅一個標準噶嘛，大佬啊！咁即係而家嗰啲撚樣係鳩噏到一個位，係你噏撚得出就噏啊嘛！屌你老母，黐線噶！乜撚嘢叫少數人？即咁少數影響到少數人，唔係撚係惡法嘅。 係啊， 係咪？咁好啦，你話影響唔到普羅大眾啊嘛，係咪？咁如果屌你老母有一個一百萬人上街話屌你老母打倒習近平嘅，咁如果佢個命題打倒習近平個民陣啦，你民陣你夠姜搞一個大遊行，你話屌你老母打倒共產黨，我唔知道有幾多人即係可能嚇，咁嗰兩萬人，咁係咪又係少數人咧？即係如果得兩萬人嚟嘅，我估得兩萬都唔知有冇，屌你分鐘一萬，係嘛？即係每一條法律。每一個樣政治的議題，其實都係影響緊每一個人的生活噶嘛。你點可以話淨係影響少數人啫？係咪？即係呢個講法就已經係唔撚柒啱啦。你仲不斷開行嗰個機器喺度洗腦，但你冇 detail 喎，最正係 冇啊，完全冇啊。 你總之信就冇事啦，信就冇事。屌你老母啦！你食咗嚿屎佢啊！屌你老母冇事嘅，你食緊咗佢啦，冇事嘅。屌你咩？信政府唔怕。咪就係咁咯，而家荒謬到咁撚樣啊！而荒謬到咁樣，社會上面嗰個反對聲音去撚咗邊度？我聽唔撚到啊！你問我最撚驚係呢樣啊嘛，係嘛？咁即係我即係，所以嚟緊七一，我都而家又再俾份反對通知書你，係咪？七一我就陣間先講下，即係跟住大家即係可以點樣諗。係嘛？咁啊，所以係㗎。有網友話阿坡都話㗎，對我對比十四億人，七百萬人，但係少數啦。咁我哋咪全部死撚曬咯，係咪？即係所以嗱，因為佢全國性法律嚟㗎嘛，嗱個邏輯咁樣嘅，佢係全國性法律。OK， 咁七百萬人犯撚曬，死撚曬。咁對比起全國性法律嘅十四億人，咁歐盟 都係少數 咯，七百萬人，原來都係少數嚟嘅，係咪咁啊？甚至七十萬人都係少數，係咪咁？ 好啊，咁啊，得佢講。 咁啊，即係呢個嗱，譚慧珠啊，講乜撚嘢咧？個冚家產講乜撚嘢咧？就話咩？佢又提及《港區國安法》嘅法律條文至今未公布。譚慧珠就話啦，《港區國安法》咧就係屬於全國性法律，按常委會程序執行，待敲定草案，即係差唔多啦。咁先公布，咁幾時先公布啊？記者問佢啦嚇。然後佢就然後開始收集意見。咁草案是否最後敲定咧？到呢分鐘我都唔可以話俾你聽。 呢、這個就完全係錯到離曬譜啦！好明顯，佢呢個譚慧珠佢自己都唔熟。嗱，你就講啱啱上開完嗰個兩會，除咗通過國安法之外，另一條通過咗嘅就係呢個文化典。文化典係未上馬，已經有曬一啲 detail， 滲咗好多資料出嚟，到真係頒布嗰，即係真係通過嗰下咧，係 match 嘅件事。即係其實呢啲嘢，佢呢個完全係斷章取義噶啦。講到就係、是，你點可能係冇即係佢呢個講法啊，敲定咗個草案，差唔多先至公布呢一個講法，已經係錯噶啦。 乜呢樣嘢已經係有違香港嘅法治精神啦！呢、這個已經係完全行緊一國一制啦，大佬啊！呢個係大陸嘅 practice 嚟噶嘛？ 唔係，你大陸嘅 practice 都未至於咁衰啊！ 都差唔多， 直情 係佢哋係咁樣。 佢文法典佢都一樣有一啲草喎，有啲嘢滲咗出嚟，跟住之後先過。而家直情係完全黑箱作業，到係乜差你都唔知道。 唔係通常係咁嘅，佢哋咧就中意頒布咗條法例之後先諮詢噶嘛，甚至唔諮詢啦。當然係大部分時間都冇諮詢。咁呢樣嘢唔係我哋香港。 不是我們香港做開的法立法程序來的嘛，不是香港 那種做法來的嘛，大佬啊，你現在那你連條文又未公布，你叫人家屌你，支持你什麼啫，信你什麼啫，怎麼信你啫，我怎麼知道你寫什麼， 我支持我支持，然後原來我屌條文這麼辣的，那是什麼啊，那是愚忠，那就是你那些戇鳩的戇鳩表忠，就是這些咯，這些就是我們屌你最撚恥冷和反感的咯，一直香港為什麼這麼撚憎你大陸，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咯，是吧，就是屌你老母，你可以閉上眼睛就說、就是黨萬歲，就是屌你萬歲，你做什麼都對，這些就是人治，這些就是法治嘛，但香港是法治社會來的，行緊法治那套的嘛，起碼行到2047都應該是這樣的嘛，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嘛，你基本法你写得明是保障我们生活方式50年不变嘛，那你那条又怎样，那你就抵触了那条基本法 了，不是，那另一件事就是都是关于 你这条附件三，你就抵触了那条基本法了，屌你老母，郑华总可以说的话，如果是抵触基本法呢就不会抵触的，这样的嘛，不断说话、如果抵触呢我们就 那怎么 办，他基本法是凌驾性的嘛，即那样东西嘛，在那讲这些，你说呃人，屌你老母，日日在欺骗市民，屌你老母臭屁，日日在呃人。 唔係嗱，講開呢、這個即係關於條文草案呢樣嘢咧，其實梁愛詩都有講過嘢啦。係佢喺出席呢、這個曾鈺成港台節目《議事論事》嘅時候有講過下嘅。嗱，佢就話啦，如果喺審議期間就公開條文咧，就擔心喺香港引起公眾事件，極力反對。嗱，base on 呢一樣嘢咧，其實我想睇下你個諗法就係、是，你覺得其實佢嗰個草案條文，佢哋知唔知嘅咧，定係已經會知道少少咧？ 咁啊嗱，我屌撚埋梁愛詩先啦，咁啊就因為呢樣嘢咧本身已經係極端反智、極反智、極低能啊！佢話因為點解咁遲先公布個條文，係因為驚啲人會反對，令社會好大反彈，咁所以咧最後一刻先至公布， 咁 唔會反 彈 咧？屌你老母！即係話咩暗揀？大家識唔識聽啊？大家各位網民識唔識聽佢暗揀嘅意義係咩啊？就過撚咗你咪冇得反咯，過撚咗你咪冇得再討論條文咯，連討論條文都唔撚柒得啦！即係過撚咗之後，你討論呢啲就係等於威脅國家安全啊，大佬！你明唔明個意思啊？因為佢本身係唔撚合邏輯噶嘛。即屌你！如果早公布，社會好大反彈咧，咁就會屌你啦咩？立唔到嘅。黐線咁，你而家立到啊？而家立到即係話即個意思係咩啊？咁你係咪都要將嗰啲條文講出嚟㗎啦？你早講同遲講，你都係唔通你早講我哋反對，你又聽咩？唔會噶嘛。 咪就係咯， 係咪？你要立就立啊！而家點解國安法咁撚大鑊？就係話呢個係佢霸王硬上弓任柒佢嚟㗎嘛？點解特朗普講到佢係一國一制？根本就係一國一制啊嘛！你唔好同我講啲乜行使國家主權啊！中國係對香港。要行使國家主權都要按照了憲法及基本法，你而家咁樣做就完全違反基本法嘅自治原則啦！而家唔係講咩一國咩兩制，而家唔係講話咩誒兩制之前有一國咩，唔係講呢啲咁弱鳩智嘅嘢啊，大佬啊！有一國嘅前提，有一國。前提都要是有兩制啊，一國兩制四個字黐埋個，屌你老母！你冇兩制，中英聯合聲明就係因為你俾咗兩制你，所以你先 agree 係一國啊嘛。係 啊， 或者你 agree 一國咁，就當你嗰個講法一樣啦嚇。你當好啦，咁而家所以而家咧就係嗱，你 base 啊，你 agree 有兩制，所以 that's why 有一國 OK。咁而家一國兩制四個字黐埋咗啦，係啦，並存咗啦。咁你而家我屌你老母，掉撚咗兩制行一國。唔得噶嘛，大佬啊！講下邏輯，講下道理好唔好啊？你班撚人，你班咁啊屌你老母梁愛詩呢啲咁冚家產，譚慧珠、譚耀宗呢排屌你諗乜日日星期尾點咁撚樣，輪撚住點心轉盤咁撚樣喎？屌你老母！你呢班賣港賊咪就係屌你老母，令到香港而家屌你冚家產嗰啲咁嘅人咯，因為賣港賊人渣，屌你老母！日日喺度搖旗吶喊，仲要好最搞笑啊！大陸日日都變。 係啊，佢搖旗吶喊之餘，佢哋自己都好似唔清唔楚 咁樣。梁愛詩咧上到呢個所謂嘅電視節目嗰度講嗰啲嘢咧，完全係笑撚到你撲街啊！ 即係完全係黐線嘅。佢最好笑係以港台節目以事論事，好啦，而家冇頭條新聞啦，咪俾啲以事論事你睇咯，係嘛？佢又咩咧？佢話被問到國安法月底通過機會係咪好高啊？佢話。我覺得係咁樣咧，咁啊梁愛詩又話啦，唔知道唔公布條文嘅原因，但係香港意見紛雲。咁你唔知道你就走嚟講，你唔知道原因，你上咩電視講乜撚嘢啫？你唔知道，原來你唔 乜差都唔知道，咁其實冇。 咁你做乜撚嘢橋梁啫？你哋呢啲人成日話自己做中央橋梁，幫屌你乜反映香港人意見？我屌你老母啦！人哋講都唔撚講俾你聽啊！你點撚樣反應啊？反應乜撚嘢啊？反映咗啲咩出嚟啊？人哋傾都唔撚同你傾啊！梁愛詩你自己檢討一下啦！屌你老母，你個白頭處女，你自己檢討一下啦！屌你老母臭閪，點解你唔死嘅啫？我真係唔撚明點解梁愛詩呢啲人仲可以再生喺呢個世界？你點解你唔撚死嘅啫？呢啲人咁董建華呢啲點解唔可以唔撚死嘅啫？點解又咁撚長壽嘅呢啲人？幾撚時死啫？即係佢話喎，最好笑係咩啊？佢話最好笑就頭先嗰樣嘢。佢話草案條文每一秒去炒咧。立法會就會拖很久，曾鈺成的質疑，那個節目還要曾鈺成做的，屌你， 是啊， 香港呢，香港還香港吵，是影響不到北京繼續開會，其實曾鈺成呢，懟爆，懟鳩他，那你香港還香港吵，影響不到北京他們繼續開會的， 是啊，那他，即是他已經講個事實出來了，你吵飽他都沒用，他還說在說什麼立法會會拖很久，根本都不用過去立法會，浪費鬼氣， 接著他就說，如果審議期間就公開條文咧，就擔心喺香港引起公眾事件，極力反對，咁啊唔想因此咧就引起破壞嘅行為。我真係屌你老母，係咪？即係講到底最撚離撚譜就係、是，佢話提到法律生效日期咧，就係嗰日凌晨開始，佢係質疑我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口號，目的就係顛覆分裂國家。佢認為港區國安法能夠根治嘅，不管。如果不管的話咧，香港好似台灣咁嘅，哇！我心諗正喎、啊，原來叫幾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原來我哋就屌你老味會變台灣啊！ 哇！講到兩句變美國咪仲過癮？ 係咯，屌你老味！我講得佢第五十二州啊 ，again 咪第五十二州係咪？我講係個 God Save the Queen， 咁我咪屌你咩變成 美國第其中一個郡， 再割讓翻俾英國係咪？即係你呢啲人，你講嘢唔好咁白痴啊！若要人不知，唔好太低 B 啊嘛，係咪？你呢個所謂特區嘅前律政司司長嚟㗎，佢唔係阿婆嚟㗎，佢唔係一個屌你老母街坊白頭白毛女阿婆嚟㗎，佢唔係一般阿婆，佢係前政務司司長，喺社會上面享有一個律師嘅地位嘅，一個法律界有個地位喺度嘅大佬。 So call 社會賢達， 佢係社會賢達嚟嘅，原來原來你社會賢達講乜撚嘢啊？社會賢達原來就係話我唔撚使審判啦，唔撚使經，即係唔撚使去。去上法庭去印證咩？需唔需要搜證啦、執法搜證啦、然後舉證啦、審公平嘅審判啦。總之你嗌兩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你就係等於係顛覆分裂國家，即係咩啊？咪即係以言入罪咯，以口號入罪咯。好簡單，唔係我哋普通人諗啊嘛，呢啲嘢係你律政司司長諗啊嘛，前。咁即係話俾人聽咩啊？你個國安法第日擺喺香港，咪就係咁樣執行嘅咯。因為你話乜就乜啊嘛。你自己呢班人都唔撚尊重法律，仲話屌你 律政司喎、 啊？律政司法律界幾十年點嚟㗎？你哋嗰啲嗰個咩？你知唔知咩叫職業操守？你知唔知咩叫人格㗎？呢啲人係咪？同埋我已經唔係拗緊。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八隻字係咪等於顛覆國家政權？等於分裂國家啦，已經有人覺得係，即係都有啲網民或者網上人覺得係嘅。呢句嘢即係港獨嚟嘅，其實香港獨立係一出路嚟嘅，其實係咪？即係其實你講到底， 咁唔係你講國家安全嘛？咁我會覺得結束一黨專政衰大鑊啲咯，真係影響國家安全咯。 係，所以即係佢呢啲，即係我真係唔知佢喺度噏乜鳩啊！睇完呢個所謂嘅 RTHK 嘅呢個節目，真係好撚好笑，乜撚嘢唔管，就好似台灣咁，都已經唔撚明你講乜撚嘢啦！好似台灣咁都幾好，人哋台灣有選票嘅，自己選總統㗎，自己每人一人一票選立法院嘅大佬，人哋行緊第二套制度，你識唔撚察悉㗎，梁愛詩？如果我哋可以叫幾句口號就變成台灣咁，真係唔撚柒錯啊！即係你講啲出嚟反智啊，係好似一個低能、完全無知嘅人，無知都唔會講啲嘢。無知阿毛都叻過你啦，梁愛詩係咪講幾句變台灣？即係你唔係生跛咋？即係你唔好諗住屌你，乜整啲咁樣嘅生跛出嚟就即係呢啲生跛，只不過係會印證到你有幾弱智嘅啫。同埋你話咩？好似台灣咁呢句嘢，台灣點啊？ 係咯，好差咩？而家 好差咩？而家人民生活好開心啊！2200万台灣人好開心啊！而家覺得佢哋係咪咩？好似台灣咁啊！真係唔撚錯啊，大佬！即係你講乜撚嘢嘅咧？真係係嘛？ 咁所以就總結埋，即係呢個禮拜呢個即係所謂港共嘅，即係香港啦，香港嘅一啲官員又好，一啲咁樣嘅叫做親政府嘅人。其實你會感覺到就係佢哋全部人都唔知道到底嗰啲 details 係點，包括你嗰、那個草案嘅 details 又好，幾時會投票，幾時乜乜乜公佈嗰啲所有 details， 就上至林鄭，下至到呢啲咩梁愛詩啊呢啲咁嘅譚慧珠，佢哋係一概唔知嘅。 所以咧，我解釋俾你聽啊，即係呢個所謂嘅國安法咧，當然啦，就係中美貿易談判嘅其中一個即係一環嚟嘅。我哋睇嘢就唔係淨係睇國安法呢件事本身嘅，講咗好多次㗎啦，即係就係成盤棋裏邊其中一粒，咁呢粒咧係點解會發生嘅咧？呢粒佢發生係因為係林鄭月娥嘅，嚇係林鄭屌你戇鳩鳩搞撚咗反送中，係咪？跟住就導致到屌你老尾全香港嘅起義，即係全香港嘅一個社會嘅重大嘅社會運動。好啦，咁跟住咧有啲人咧就空降落嚟香港，叫樂慧玲呢啲中聯辦嘅家伙呢啲咁嘅九品芝麻官咧落撚到嚟咧，就要屌你咁治理整頓啊！呢啲叫嗱，大家學嘢啦，即係佢哋呢半年嚟所有嘅嘢都叫做治理整頓。係依個比較舊啲嘅蜚語嚟嘅，係啦。 簡單嚟講，就西環直接管轄。 係啦，咪就叫治理整頓啦，唔好話直接管轄嘅，係中央直接管轄，但係西環咧只不過係鷹犬走狗負責執行嚇。咁啊，有啲人咧就樹立官威，於是咧一個好撚柒蠢嘅一個國家領導人叫習近平，好撚柒蠢嘅，蠢撚到閪咁撚樣嘅，以為就屌你老母一勞永逸啦，屌你老母我哋用重典啦，就一次過解決曬所有問題，其實解決曬啦，近乎係咪搞埋國安法就真係齊章噶啦，即係23条搞埋齊章噶啦，而家爭23条啫嘛，其實 係咪有國安法搞掂咗啦？ 即係之前頭條新聞搞掂咗啦，黎姿咧拉撚曬啦，係咪？蘋果就嚟封艇咁樣啦嚇，咁 你遊行集會嗰啲全部都唔批你啦， 你處名拉撚埋你啦，係啦，遊行集會屌你乜全部 拆都冇啦，輸 啦，掌握咗警隊啦，牢牢掌握住警隊嗰班狗啦，係咪？夠做咯，覺得自己係咪？ 咁就你做 close 埋，只不過係用係啦，唔夠一年嘅時間就平定咗你香港，困擾咗你中央政府幾廿年。 set 埋個防火牆啦，冇得上 Facebook， 冇得上 Google 啦。 下一步咧，一立國安法咧，網台即刻冚檔， 快脆啦！ 我哋啲網台節目咧，即刻冚檔嚇，我都可能要入去白屋嗰度俾人哋屌你老味捅櫃啦！嗰次真係唔係只捅櫃咁簡單啦，俾人雞奸都似入得都係白屋，係咪？咁啊，轉頭翻嚟我哋再傾。